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我生九儿真可鄙嘅。咁咧嘉宾咧都系我哋嘅铁胆几位啊，就系小武啦、嘉齐啦、乐言同我嘅。喂，我生九儿真可鄙，一开宗明义咧就系讲所谓华儿嘅问题，华同埋儿啊。咁啊，其实呢句嘢点解咧？乐言你好似有啲大，有啲嘢带你翻嚟。 大问号，大问号有出题啊！ 大问号有出题。咁 我我真系有图喎。 系啦。咁其实咧呢幅图同我哋今日讲嗰我生九儿真可鄙都系同一个作者去写同埋画嘅。咁其实我生九儿真可鄙咧就系金正喜啦。咁金正喜画咗呢幅瑞寒图啦。其实呢幅瑞寒图系有系啦高少少， 啊 依边 比较粗 系啊。咁其实就系讲紧咧佢一棵老树，当时已经好老啦，佢俾人贬咗去济州岛。咁但系佢好高兴，佢仍然可以留得住喺呢个世界，点解？因为隔篱有棵好后生嘅树，就系佢一个学生，一个译官，李尚迪喺中国带咗啲婉言嘅书俾佢。 咁清朝好出名嘅学家， 佢摆咗就系黄经黄清经解俾佢。咁其实咧，我生九儿真可鄙咧，下一句系咩咧？多愧结交中原氏。其实成个故事就系讲一个生于韩国嘅一个，佢话自己一个异人。但系你见到嘅头先呢幅画，汉字又有啦，亦都会睇汉文嘅书籍啦，咁亦都系中文非常之了得啦，当然汉字嘅文化非常之了得啦。但系佢居然话自己系咩咧？佢系一个异人，佢系一个九儿。咁所以咧，成个故事里边，我哋可以见到一个好重要嘅东西咧，就系儿同埋华，佢究竟呢个身份佢哋点样移动咧？金正喜喺里边叫婉堂，其实就系佢希望象征自己学习婉言。其实婉言就系当时候嘅一个华，即系喺清朝嘅一个重要嘅经学家。咁佢点解要学习佢咧？佢觉得婉言好多嘢令到佢觉得好感叹，而佢作为一个韩国人系冇办法。即係冇辦法去接觸，或者 與生俱來已經係一個異嘅身份， 與生俱來異人，但係婉言就係一個哇，一個漢人，一個華人。咁所以其實成個故事喺韓國裏面咧，經常有好多一啲華兒嘅一啲論爭。對於其實金正喜嘅例子好有趣，有趣在於咩咧？有趣在於佢一方面用華文、用漢字去書寫，另一方面佢象徵自己異人，但佢做嘅係咩咧？佢做漢學，佢做考據，因為睇經去睇好多考據嘅嘢、考古嘅嘢。咁呢樣嘢就會令到我哋好諷刺，究竟华同夷呢个位置点样移动，特别喺朝鲜半岛同清朝之间，或者同明朝之间嘅关系又如何？ 我觉得题目开得好嘅原因就系咧，其实佢同我哋香港嘅关系咧都好清楚，系嘛？我哋即系话，我哋成日都话即系中国人啦。咁但系谂翻，我哋可能以前都系夷嚟噶，或者系盲嚟噶，系嘛？即系点睇我哋都唔系即系北方嘅人啦。咁我就唔系，可能你哋有可能系，但我就唔系。 我谂我就一定系夷啦。 我系讲夷，唔系我哋系盲， 我系南蛮族嚟啦。可能你系夷都唔定，可能你 南蛮。睇我就知道我係南方人啦， 即所以佢正話嗰個問題就係、是、可能我生九兒真可鄙呢句説話喺我哋身上咧都有一種咁嘅張力喺度，多少都會引原來喺呢啲問題上面，其實一講到呢啲問題，其實我係被即係譬如話以前講下即係討伐四方嘅時候，我係被討伐嗰個啊，定係討伐人嗰個咧？即係一個問題咧，可能係住喺即係周邊地方嘅人咧，常常會諗嘅一個問題啊。 係，同埋講到好多香港人出身，譬如如果你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譬如我自己應該唔知第四定第五代嘅香港人，咁曾經呢個地方係一個英國嘅殖民地，咁算唔算係華嘅一部分咧？咁我都係我生喺九兒當中， 你係兒㗎啦， 都係一個移籍，係一個移民用籍嘅地方咯，係咯。 所以我睇我金正喜裏面後面嗰句，我覺得更有趣就係多愧結交中原氏，佢覺得自己好慚愧，作為一個移人去。當時點解佢就係去北京，佢由北京認識咗好多一啲咁樣嘅，去婉言啊、雍放降，聽呢啲名字大家都認識一啲好重要嘅考據家或者文學家。佢見到佢哋，我覺得自己啊，佢唔係介意自己個文化水平低，佢介意自己出身身份低。佢嘅身份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朝鮮半島嘅一個夷人啦。咁但係其實成個討論可以值得攞出嚟講，其實喺成個清朝。即係明清之間嘅朝鮮係好刻意地漢化，咁通過漢化呢啲方式，令到朝鮮喺文化與唔係語言啦、文字，甚至乎係禮儀制度，其實係好強調自己其實唔係夷，咁但係佢可能嘅意識就叫做小中華或者叫朝鮮中華。其實但係去到一個十九世紀嘅金正喜，佢仍然都會高舉自己，其實點都好，我都係夷。所以其實身份係好有趣嘅， 但文化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喺中間嘅。即係頭先你提到，即係金先生佢接受咗 佢學生嘅一個譯官嘅一份禮物，嗰份禮物就係《黃清經解》。 係， 《黃清經解》其實係代表住喺清朝嘅時候，雖然係一個外族統治嘅王朝， 嗯、 但係咧，即係當統治者非常之鼓勵啊，當時嘅中國嘅讀書人咧，佢哋去進行漢學嘅研究，佢、嗯、對啲古籍啊、古文化啊去進行咧，即係文字上邊啊、訓誡上邊好深奧嘅探究啦。佢哋所產生嗰個學術成果咧。可以話係中國文化有史以嚟咧，去到個高峰， 嗯、 啊，即係喺個經學嘅解説上邊，去到咁嘅高度，所以令人感嘆。 嗯、我哋成日都即係今日都講話，如果睇一啲中國嘅古典嘅話咧、嗯，即係韓國同埋日本咧，係收藏得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方。咁我哋都正話咧，其實樂言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嘅，就係話即係一班韓國嘅人好努力咁樣去追漢文化，追從中國文化呢一點，而且佢主動嘗試認為自己喺嗰個制度或者喺嗰個世界嘅入邊嘅一份子。 嗯， 呢一點。小毛你好似有啲諗法嘅喎，嗰個時大呢個觀念其實係點樣嘅觀念？ 誒，因為小毛有本書叫《時大與保國》啊嘛， 咁夾硬都得， 1999年出版嘅， 唔係即係其實梗係講，其實即係回應卓然嘅問題啦。我哋講緊華夷觀念，其實一開頭喺遠古華夏民族形成嘅時候，我哋對於華同夷嘅觀念，主要係一個方位上邊嘅一個定位嚟。即係喺呢一個黃河中下游流域，即係呢個可能由殷商開始孕育，到後來起家喺呢一個西岐嘅周族。都攞埋呢個地方之後，將華嘅呢個觀念擴展咗、 嗯。 但係其實我哋好多今日認知中國嘅地方，譬如舉個例，山東就有東夷啦。 嗯、 今日嘅呢一個可能河套以北嘅地方，就會係嗰啲北狄啦、 嗯。 而一個西岐以西嘅，即係可能甘肅再出少少嘅地方，就係西戎啦。仲有今日我哋香港嘅係南蠻。咁二萬用敵其實係啲咩呢？簡單講就係東南西北嘅方位。所以頭先樂言講金正喜嗰首詩最重要嘅就係佢好慶幸佢識咗好多中原嘅人。 係 中國人點解會覺得自己巴閉嘅？就是、因為我哋自古以嚟都覺得我哋係處於世界中心， 嗯、 而華就係喺正中心。咁華以外嘅就全部係啲文化水準低嘅夷狄啊！其實人哋嘅文化水準係咪真係低過我哋呢？我哋係從一個純粹係一個比較文教嘅角度去睇嘅。你睇夷蠻戎狄呢字嘅構成就知啦。譬如個夷字就係孭住把弓嘅人，咁狄就係嗰啲狗爪邊玩火嘅嗰啲，即係好似禽獸嘅物體啦。 我哋就蟲， 蠻就係蟲啦，係咪啊？咁樣戎都唔係好嘢，攞住啲戈咁樣嘅兵器嘅東西。所以我哋從個字面睇就係我哋華夏，我哋係強調緊周圍嘅人就係唔知書識禮。因為個華字本身其實係個花字嘅本意， 嗯、 即係形容文化燦爛。咁咩叫文化燦爛呢？即係我哋著衫，我哋會講個襟左襟定右襟嚟去辨別身份啦。我哋啲頭髮會長嘅扎好佢啦，咁樣係嘛？但係呢一個吳族越族嗰啲人係點嘅？吳人係鳥語噶嘛，即係講嘢叽叽腳腳，楚人就係嚟係去噶嘛，係嘛？都唔係我哋詩經正統，越人最衰。斷髮紋身，係嘛？咁所以其實全部唔入我哋華夏嘅秩序。咁頭先阿卓然講到即係士大嗰個理念，其實就係中國自古就認為我哋管治嘅領土係率土之滨，全部都係我哋嘅、 嗯。 但實際上咪真係管得曬？唔係噶嘛。咁封咗出去嘅地方，我哋平凡我哋嘅皇室，而呢啲人稱臣於我哋，其實就係一種個人倫常嘅秩序，提升到一個天下嘅秩序。譬如好似韓國，雖然好多朋友都話我點解我哋節目成日講韓國嘅，今日講華夷就好抱歉啊，真係要講韓國，因為韓國一定係我哋喺個華夷秩序入面最成熟嘅一個國家。咁、佢叫做東夷啦，咁嚴格嚟講就唔係中國人啦，但佢學曬我哋嘅東西，我哋嘅文化啦、文字啦、典章制度啦，甚至乎風俗。韓國到今日三大節日仍然係端午節、 中秋啦、 中秋節同埋農曆春即係春節、即係新年，其實都係我哋中國傳過去。咁當然透過曆法啦、時憲書啦等等傳過去。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嘅話，你見到原來華夷之間嘅觀念可以透過一啲個人嘅關係去成就。咁、所以其實對於中國嘅天子嚟講，譬如好似明朝咁，封咗呢一個高麗嘅恭敏王作為呢一個高麗國王啦。咁其實就係君同神嘅關係。咁高麗要做嘅就係好地去侍奉個大哥咯。即係我哋有一個儒家式嘅一種、一種倫理嘅觀念，好似細佬。侍奉好个大哥，或者好似个神下侍奉好个君主，然后君主就俾佢优良嘅文化，等佢传承落去。 所以我嘅意，我谂头先小毛亦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儒家嗰个伦理嘅秩序嘅产生，对于我哋华夷嘅秩序嘅决定好大嘅一个影响。咁举一个例，我谂再实际啲讲，其实系讲紧一种叫做礼仪嘅一种嘅形容啦。咁因为喺周代以后，特别系孔子提倡要恢复周礼啦，咁开始我哋对礼书有一个好重视嘅关注。咁于是亦都因为咁样而产生到去到汉朝开始对于。我哋人與人之間係秩序之間點樣去做？其實我哋成日講士大或者朝貢，其實實際上係 當中嘅形式好似好簡單嘅，即係我會遞份禮物俾皇帝，咁皇帝就會賞賜翻俾啲嘢俾你，咁可能錢啦，或者布啦，或者 朝貢貿易都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啦。係啦，咁呢個暫亂個命貴，因為貢啊貢好 差。但係呢個背後其實更重要嘅考慮就係點解我要俾足嗰樣嘢，其實係象徵住我嘅禮儀嘅身份。其實希望通過，如果我做得足，皇帝會 assume 我可能喺個儀狄裏面排天下第一，咁所以朝鮮咧，特別係朝鮮啦，同埋越南咧，好 care 究竟我個位置喺邊度。當然朝鮮國長期都係排第一嘅，有時會出現咗唔係排第一嘅時候咧，就會去講啦，係我哋做錯啊，定係有人做錯咧？咁通常就會有好多嘅爭議。其實禮儀正正有啲睇到個華夷秩序嘅一個產生嘅。 大家先要講嘅就係、是，即係所謂嘅華同埋夷咧，即係呢個觀念嘅對立咧，都唔係咁確認。即係話咩係華本身咧，都係一個值得華夷。思考嘅問題，譬如我正話講話周朝同埋商朝，我哋越嚟越多嘅證據都講話，其實商朝應該一個更加燦爛、更加文明嘅商文化 啦，係啦， 商業文化。而其實周朝最初係一個係西邊農業嘅文化，係啦。咁而其實佢係相對咧，其實係一啲即係當時嘅，即係佢簡單係姜姓，即係簡單講係外族啲人。咁然後佢入主中原，即係打贏咗商朝，一個比較其實先進嘅文化，然後。佢一步一步上，等間講佢點解咁多禮法咁多嘢，佢就證明自己其實係強勢、更加好嘅、更加合適嘅統治人， 有文化嘅。 咁而其實好多人唔服佢，所以先至有所謂嘅天下莫非唔土，然後我分封俾你，只要你聽我講就可以維持落去。咁呢個就係所謂即係嗰個懷疑嗰個起點，而嗰個起點本身咧已經係一個唔純粹同埋值得思考嘅一個起點。 所以我諗其實華嘅觀念，我哋可以進一步去理解就係佢係一個可轉換啦、可擴大啦。同埋今日我哋理解所謂嘅華已經唔能夠淨係單單局限喺可能兩岸四地，因為成個中華文化已經遍地開花，即係可能你喺加拿大多倫多都會見到一大扎係過住中國式生活嘅人，佢哋都會話自己係華夏嘅子孫。咁從呢個角度理解嘅， 個身份認同好 緊要，即係華人嘅身份，佢已經係不斷咁擴展。咁正如頭先一開始卓然所講嘅就係、是，可能有啲本來僻處南邊嘅地方嘅可能蠻，佢已經成為咗華嘅一部分，因為佢過住中國人式嘅生活。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戰國時候啊，戰武令王互服騎射。互服騎射就係話，其實我選擇做華定係選擇做夷咧，好可能係睇當時身處嗰個環境嘅一個選擇，實質上對國家好唔好嘅結果。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華夷之間嘅觀念。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上一次都我哋講到咧，即係胡化咧，好可能有陣時胡化洋化，華同夷有可能是一啲因時制宜，每一個自我選擇嘅一個結果，係嘛？即係趨向選擇要跟中國路走，或者話，我依個時候不如跟啲外族路走。其實咧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選擇。好啦，實質上嚟講，其實中國有冇啲再多嘅例子可以講？嘉齊，有冇你再舉下？ 嗱，頭先我哋其實好強調講咗咧，喺域外嘅人咧。佢點樣睇華夷啊？咁但係咧喺即係咁呢個係佢哋譬如喺中國以外嘅人迫在眉睫一個問題，即係要同呢、這個大國去做貿易，或者去同佢交往，或者驚俾佢侵略，或者要侵略佢啊。總之凡此種種係有一個交往嘅需要，所以佢係夷定係華呢、這個咁嘅問題咧，係即係經常會產生。咁但係咧喺中國外部或者喺華嘅地方，佢哋點解仲要問呢個問題？即係我哋成日都即係去諗就係喺個王朝，如果係相當之強大嘅，係啊，即係出土之賓都係我控制住嘅。咁我點解要討論邊個華邊個夷？即係所有嘢都聽曬我話㗎啦，喺我嘅安排我秩序之下。咁所以咧，即係華夷觀念嘅提出咧，如果我哋睇翻中國歷史嘅發展上邊咧，有幾個點咧，好我哋覺得好有趣。譬如喺北宋去南宋之間，譬如喺明朝土木堡之變前後，咁喺即係譬如喺北宋嘅時代。佢哋仲會諗住有外向嘅發展嘅，譬如會主動征討遼國，咁雖然戰敗啦，咁但係起碼有咁嘅行動啦，咁啊，但係到即係南宋成立啊，北宋滅亡嗰個時間，佢哋開始咧，即係有唔少嘅學者，譬如喺即係一位前喺旅美嘅中國學者劉子健教授啦，佢就提出咗中華帝國轉向內在啊嘛，將內在嘅話，即係喺南宋嘅時候，啲學者佢哋開始去諗咧自己嗰個身份啦。開始去即係將外面夷狄啊、蠻夷啊，同埋即係華咧，去開始區分，並且開始轉向內心啊。嗰啲哲學咧都唔係去講經世濟民啊，而係可能諗多啲咧內裏嘅問題。好啦，而到明朝又點樣咧？ 土木堡之變我哋知道就係、是、即係明朝嘅金軍幾十萬人咧，俾雅仙咧，即係去一個蒙古嘅後代啦，去遷滅曬。咁、北京城咧當時咧最慘係咩啊？考緊科舉啊！各地嗰啲舉人咧嚟到見到嗰啲蒙古軍隊打到去北京，嗰種亡國在即嘅感覺咧幾驚。好彩有於謙擋住咗啫，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可以玩完嘅、 玩完啦，即刻玩完，即刻玩完。 咁你諗下係一個可能有機會亡國，咁於是乎咧，明朝有一個好大嘅轉向。就是、原來咧，佢哋係即係覺得自己係一個世界嘅帝國嚟。諗下明成祖何等英雄，幾次征討呢個漠北。咁啊，同埋咧喺呢個北京城附近咧，其實住咗好多蒙古人。因為元朝佢哋撤退嘅時候，其實唔係所有人都走曬， 有啲人留咗， 好多蒙古人喺度做精鋭嘅部隊。係啦，咁所以即係突然之間咧，所有嘅所謂漢人啊，或者明朝嘅人咧，佢都開始有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我係華，其他係夷。咁啊，呢種懷疑嘅觀念咧，就喺呢時間提出。可能另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晚清啦。 如果晚清係、都係。 我講講再，我加上仲想你再講多少少啦。我正話聽咗你兩個 moment， 第一個 moment 就可能係宋朝，係、嘛？宋朝裏面其實佢面對咗可能強大嘅遼啦、稍後嘅金啦，仲有西夏啦。因為依啲嘅國家其實大抵同佢平起平坐咁滯，甚至乎比佢稍有優勢添。最尾仲係亡國啦。另外就係、你話明朝嘅關鍵狀況咧，就係、佢真係有一個。所謂嘅危機啦，即係出現一個政治危機，先至會有懷疑。其實你想講嘅會唔會係話，即係當中國選擇去諗懷疑，即係話選擇將其他人視為其他嘢，然後將要強化自己嘅問題嘅時候，強化自己係啲咩嘅特性嘅時候，就係、所謂真正面對住危險或者面對住一個強大嘅海洋壓力嘅時候先出現嘅。 我相信係，即係如果你係好強大嘅時候，你係張開手擁抱世界。但如果你係即係俾人打到自己一棵一碌，即係搞唔掂嘅時候，你攞背脊對住人，攬住個頭咁樣，即係我係我自己，係 啊， 我唔同你哋 區別曬， 即係所以會有呢種咁嘅區別啦。所以即係懷疑嘅思考，如果喺中國人喺華嘅世界裏面係被提出嘅，仲並且係一個好重點討論嘅問題咧，相信當時嘅中國一定係風雨飄搖。 我覺得其中一個會考慮住用一個懷疑一個觀念，其實放喺夷狄，例如我以朝鮮為例，其實亦都可以睇到一種對於文化或者對於自己所信賴嘅嗰種價值觀迷失，於是乎佢哋要思考究竟我嘅身份係點樣嘅情況，即係明朝經歷最嚴重嘅，當然其實就係、最終嘅滿洲人崛起啦。咁其實滿洲人嘅崛起，一方面係打緊明朝，另一方面其實係先打朝鮮半島。1636年係確保朝鮮半島正式歸降。其實嗰一刻咧，佢哋係好強烈地思考究竟華夷嘅身份，究竟我哋係屬於一個。我哋其實叫自己，佢哋好強調自己其實小中華或者叫朝鮮中華。咁但係呢個朝鮮中華嘅突然之間更加強烈，更加要覺得自己一個中華，係因為 個中華亡咗， 中華亡咗， 因為個中華 個危機好強烈， 打到 唔係係自己個國王都要走出去跪出嚟，係跪一個滿洲人。開始佢哋就覺得喂你啲係好勁，打武力好勁，但係其實骨子里係有一種覺得，我哋唔夠你打。是我先話自己文化勁嗰種感覺。 呢度我可以講翻，即係少少我哋其實真係悲哀地講去睇歷史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贏嗰個咧，其實都係野蠻嗰個嚟。即係輸嗰個其實係有文化嗰個。不如即係舉個例子，即係譬如話你話美索不達米亞咁樣，譬如最強可能當時係亞述，但係亞述咧大家講嘅血腥 基本上就係冇文化。 即係佢打法係點咧？佢打贏你之後咧，就係殺得可以殺嘅 屠城， 其他剩翻低嗰啲咧就捉嚟做奴，翻去做奴隸，然後咧就燒城，然後剷平。喂，咁樣其實係。喂， 簡單 即係簡單同你收集生果冇分別玩法，唔係即係佢當嗰啲人係人頭唔係人嚟，咁然後就形成咗所謂嘅第一個所謂嘅咁嘅帝國。咁然後其實你知道即係馬其頓係嘛？亞歷山大最初都係喺希臘裏邊係視為一個冇文化嘅， 佢嘅打法都 城邦睇唔起佢哋。 係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嘅就係話，其實正話你講韓國面對嗰個問題就係話，咦，其實文化係一個大家都尊重嘅部分，但係喺實質上國與國之間嘅關係裏邊咧，勝負或者話滅亡咧，其實未必係以文化為做依歸，可能係更加野蠻、更加暴力、更加打得嗰個咧，係最尾係得到勝利，而華爾嗰個強項就係話，正話見到咁啊，加齊都講到就係話，當輸咗，當輸緊或者就嚟有可能會輸嘅時候，係嘛？所以先至更加要提呢個問題，先至更加要提、其實我係華喎，佢係夷喎，佢係錯嘅，佢有問題。 所以威脅越大，嗰、那個即係、就是、對華嘅強調係越大。 所以我聽頭先幾位講咗嘅綜合翻。 個意見啦。阿、譚生講咗個問題點樣要討論啦，卓然講咗個現實個考慮啦，仲有卓然講到韓國點樣繼承小中華嘅理念啦、可能得出一個好重要嘅睇法就係、其實我哋除咗講幾時要講華同義之外，另外更加重要嘅係華同義嘅觀念喺中國歷史上面應用，佢、有咩實用嘅價值？即係譬如話，當中國我哋知道一個所謂禮儀之邦，通常我哋立國之後就開始強調哇文治噶啦，個治世就係經濟啦、文教啦、倫常啦、社會秩序嘅恢復啦等等。但係你外邊嗰啲咩匈奴啊、鮮卑啊、姜底揭啊，以至話後來嗰啲契丹啊、女真啊、蒙古啊，全部都係一啲好強大武力嘅部族。或者我哋東南西北嘅二萬用敵，都係一啲可能武力上強大過我哋。咁我哋點樣對付佢呢？最好嘅方法可能譬如好似以前文成公主嫁去吐蕃，同埋吐蕃一個強大民族，帶埋佛教過去純化佢咯。雖然到最後都唔成功啊，吐蕃都兩次打到去長安城下， 成為一大帝國啦。 但係起碼佢都依然將個佛法可以傳揚。但係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就係、中國人用咗呢一個觀念華夷嘅對立。從而引申一個好重要嘅所謂文化攻略政策，就係、叫做用下變夷。其實《論語》已經開始講噶啦，即係話如果有個諸侯國佢係用呢一個夷狄法嘅話，佢咪變夷狄咯。最明顯嘅例子就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啦，係咪？佢本來封國嚟噶嘛，好地地咁樣突然之間因為要走去胡服騎射，就是、因為佢面對住北方嘅蠻族，佢要喺武力上抵抗得到佢哋，咁所以佢胡化咗啦。呢、個胡化嘅例子。但係如果你話將一啲外國變成同中國接近或者文化上好接合嘅國家，咁又點呢？譬如好似韓國咁，雖然睇落去好似冇乜大威脅啦，但如果韓國變成好似同中國一模一樣嘅一班人，將呢班東夷人變做好華夏色彩嘅人，咁其實我哋同佢嘅交往相處就會嚟得好和平好多、可能可以省卻咗好多戰爭。 係啊，即係話即係先我哋講咗東面嘅一啲情況，其實北面咧都係即係西北或者北面，其實常常都係中國面對呢個問題。咁但係咧，中國面對西北咧就同面對所謂東夷咧係好唔同。 好唔同啊！ 原因可能因為即係睇下草原嘅原因啦，即係冇辦法深入，同埋越處深入一次，每一次都係冇結果，因為你嗰個地方冇辦法耕作，係嘛？所以我哋話面對嗰啲部分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個即係起長城啦、隔離啦、即係話簡單嘅即係基微。用一啲好輕即係互市啊，做啲貿易嘅嘛算啦、或者話你承認我承認你，大家互相即係打個和啊咁嘅嘢就 OK。咁所以話呢一種嘅爭論咧，漢朝都有，所以話成日武帝抗擊匈奴係嘛，到超帝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我哋對匈奴面對住匈奴呢啲外族係應該點咧？咁啊，慢慢可能當時嘅中華王朝覺得，咦，不如我哋都可以將啲匈奴耐曬。係嘛？即係有啲匈奴，其實即係譬如南匈奴，不如你加入嚟啦，你哋留低喺度啦。 咁然後多啲人力可以係 啦，多啲人力可以發展。咁然後亦都俾一啲可能冇咁聽話就不如我哋即係再耍一耍隔開佢。咁所以亦都令到所謂一班嘅胡人入咗嚟中國，成為咗中國一部分。亦都有一批嘅唔能聽話嘅掉咗出去，成為真正嘅更加野蠻嘅聲稱我哋野蠻嘅北匈奴。咁所以呢一種嘅所謂漢朝嘅南北匈奴嘅政策，你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咦，其實中國喺面對住外族嘅時候都有選擇啊，點樣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就唔係一條線劃死。 胡人內踩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因為你即係阿卓然一講落去，我知道跟住就會係講緊北魏嘅，即係先俾人入咗嚟啦，係咪建立咗一個朝代啦？咁佢要做咩咧？做漢化咯。即係佢哋變成中國 嘅選擇，係 啦，即係佢哋一個選擇。所以懷疑係一個好有趣嘅觀念。當一個外族入咗嚟確立政權之後，佢選擇做一個中國人，係咪改姓啦，俾歸葬呢一個平城啦，全部人落籍呢個洛陽啦。 即係講句話，如果你韓國真係打贏中國入住，可能第一件事漢化， 第一件事都係做漢化。 第一件事， 因為你要管治呢一批真係過住漢族嘅生活色彩嘅人。我哋都係要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咁所以以前我哋可能有好多老前輩學者講啊，中國文化勁嘅地方係漢字咯，即係我哋漢字真係好厲害，因為漢字係融曬入去我哋嘅習俗啦、歷法啦、我哋嘅文學啦，甚至乎典章制度， 唔同都冇。 係啊，只要你一學漢字咧，你就已經不能避免地係要走上漢化呢條不歸路。 咪所以點解日本、韓國佢哋堅持都有自己一套文字啦？ 係咯，明明用漢字都可以，特別係呢個近代民族主義， 其實呢個就正正另一個華與夷之間嘅一個問題嘅產生嚟嘅，因為畢竟即係日文同埋韓文就係諺文啦，當時其實諺文係本身係一個負面嘅字嚟嘅，係代表一啲鄉下先用嘅語言。 但係一開始創造嘅時候係夷字添啊，啲人鬧嘅 鬧 啦， 要得 用。 你點解唔要得？就係因為佢覺得呢啲係啲鄉下人啊、 水準低啊、 女人、女性啊， 係啊，先至講嘅 阿祖師啊咁先用嘅。咁但係 我作為一個士大夫，我只可以用咩？我一定係用漢字。其實呢個咧，亦都係一個表面嚟嘅文字啦，或者成個文化嘅圈套。 不過我想加下注腳，但係咧，其實韓文同埋日文咧，佢本源都係嚟自呢一個漢字，同漢字嘅關係好密切。譬如韓文咁樣啦，十五世紀創立嘅時候，雖然佢都係以一個標音文字為主，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啲符號啊，好似鎖匙咁樣嘅，但係其實佢都要將佢砌到一個方塊字咁嘅形態去表現翻佢同漢字之間嘅關係。至於日文其實就更明顯啦，雖然佢係借咗我哋中文嘅邊旁過去，但係啲音其實係好明顯，譬如個啊音其實就係同安字嘅關係好密切。係 講開依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一段會講陳仁確啊，胡漢嘅問題。咁佢喺做《隋唐制度史》嘅一個書裏邊，佢有講嘅，所以胡漢。嘅問題，即係所謂胡化漢化種種問題咧。胡漢問題咧，其實咧就係胡化漢化之問題，非胡漢種之問題。咁所以咧，其實文化咧先至係討論華夷問題嘅時候真正關鍵所在。我哋下一節繼續，歷史係咁話。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即係陳仁確嘅例子啦，講到胡化漢化種種嘅問題咧，其實係一個文化問題，就大於咧係一個種族嘅問題，係嘛？咁但係咧，其實講到胡化漢化或者話講到華夷之辯嘅時候咧，其實背後咧亦都係有所謂嘅利之所在。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講依個問題嘅時候咧，會討論到另一個部分就係所謂嘅貿易關係。因為華同夷其實係生意，即係要做生意，係一個所謂嘅朝貢嘅體系入邊。好啦，咁其實朝貢貿易或者朝貢體系，或者話叫中，即係當時嘅中國模式，其實係一件咩事嚟嘅咧？羅賢，你好似有啲 我諗我哋有係啦，我哋通過唐朝嘅一啲好有趣嘅一啲啊華同夷嘅一啲圖像啦，去了解一下其實當時候究竟朝貢或者我哋諗緊嘅一種漢化或者華夷，去點樣去？個秩序係點樣去產生嘅？咁因為好多時候好多人聚集喺長安，長安大家都知係一個好重要嘅國際 城市， 係啦。咁、我哋想象到東夷啊，依幅圖我特別去 call 嘅係第二位，由左邊數去第二位，一位 嗰個後生仔， 係個後生仔， 即係好似著緊中國服裝， 係啊，好年輕嘅，你記得係好靚仔嘅。依個咧就係新羅人，咁啊、紅色啊紅色衫戴帽嗰、那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高麗，佢寫係高麗國啦，但係其實當時就高歐麗啦。咁其實就係代表住朝鮮半島兩個好重要國家啦。其實應該就仲有一位係白濟，不過白濟就唔係派喺呢度。咁其實裏面你可以見到咧，衫衣著咧，其實係通過衣著可以睇到當時候佢覺得自己係一個華定係夷嘅。咁我哋可以睇埋另一幅圖，我哋就可以再比較到，我哋睇下，咦？第二個係邊個？ 左邊第二係咪？ 左邊第二個即係阿高麗、阿高歐麗前面嗰個就係倭國。倭國咧就係今天嘅我哋認為嘅係日本島裏面嘅嗰啲原住民。佢當時候嚟到係做咩咧？有趣嘅係咩？佢冇著鞋嘅，佢冇著鞋 都冇喎， 鞋都冇擦啊，同埋咧佢膚色係比較偏黑嘅。 呢啲係真係哈爾族。 係啦，咁其實我諗正如我諗我哋通理解呢幅圖裏面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了解佢點樣嘅種族，而係通過衣服裏面描寫嘅人叫做嚴立本，其實一個七世紀唐朝人。其實佢畫呢幅畫，當然佢畫咗好多一啲當時由長安入共嘅一啲使節啦，或者一啲商人啦，佢哋嗰啲形象，其實呢個係裏面係睇得出當時候嘅文人去點樣去了解華同夷。其實你可以見到一個好有趣嘅故事，點樣新羅同白濟新羅同埋其實白濟都好整齊嘅，但係呢度冇新羅、白濟同高歐麗咧個人咧係比較係端正、端正啦、 好華嘅感覺啦、 好華啦，因為大家認知中嘅華啦。其實你可以了解兩嘢，第一。因為當時新羅其實係同唐朝一起打敗高歐麗，其實新羅當時其實相當之華化同埋相當之接受唐朝嘅朝貢嘅一個好重要嘅國家。但倭國係咩呢？倭國係俾人打嗰、那個，倭國係特別俾人打， 相對文化比較低落， 所以佢會係啦，亦都認為佢同唐朝嘅文化啦、政治同經濟關係最疏遠嘅一個國家，所以你令到佢喺個描寫裏面亦都覺得佢係比較係貶低咗，或者佢地位低咗。其實可以睇到咧，利益啦，好多時候會牽涉到個文化、嗰、那個形象嗰、那個。 呢幅圖我懷疑可能會有個下半集，是就係、是、嗰個倭國。推行咗大化革新之後嘅騰飛，即係如果我哋今日睇好似一啲 束谷嘅保存落嚟嘅嗰啲服裝，即係完全唐式嘅服裝，其實就喺呢一幅圖，我諗畫咗之後，大概一世紀以後就已經發生咗喺日本嘅本土上面，大量吸收嘅中國文化。 所以今時今日和服都 就已經完全變咗。 係啊，嗰個圖要講翻，我圖可以講翻少少先啦，因為咧即係佢一幅圖啦，咁咧佢當然可以被解讀成為即係當時嘅中國人視嗰個外族嘅文化高低而定嘅，同一時間亦都可能真係大約係咁都唔定，因為佢係一個圖，即係可能嗰個即係。黑冇著鞋嘅比較坦蕩嘅，咁佢真係當時 我諗就算有幾誇張都好，一定係有背景。 圖像嘅有趣之處就係咁啊！佢既可能係中國人覺得佢冇文化，而當時佢漢化程度低，亦都係事實，係嘛？所以兩樣嘢其實冇衝突嘅，兩個點可以同樣去解釋到，即係嗰個嘅疏遠同埋嗰個文化圈之間距離越遠，文化越低。畫出嚟嘅形象可能就越差，越接近時大係嘛，越好越強。咁呢個咧正正就係可能結合到咧就係朝貢迷嘅後果就係、是，咦你嚟越近中國化，越文化越好咧，我越樂意同你做生意，朝貢都越密都唔定。咁朝貢迷係點樣加齊又可以即係再講？ 頭先阿樂言嗰俾我哋睇嗰兩幅圖咧，裏面提到好多嗰啲衣服啦。咁其實咧衣冠係一個好重要，即係喺朝貢裏面咧。嘅一個元素嚟、即係我哋講中國係一個偉大嘅國家文化嘅中心，就是、重視中華衣冠。咁、而咧周邊啲國家如果係臣服嘅，即係同我哋係建立咗朝貢嘅關係嘅，係會點啊？中國會賜衫俾你哋、或者你要根據中國嗰個標準嚟到去做你哋嘅朝服啊， 官服 係啊等等。咁啊，即係所以咧嗰、那個衣服同埋文化之間嗰個關係。或者中華衣冠作為中心係好重要。 不過打斷你，然後再問你嗱，我哋正話講到個朝貢貿易簡單啦，就係、是、話我同你做即係個朝貢關，我嚟見你，咁、同一時間嚟同你做啲生意。OK， 即係其實係揾錢。點解我要著到咁靚嚟同你做生意先？ 嚇、啊，唔係嗱，即係緊要嘅話係我嗰個認同，即係我著到你嗰、近你嗰套衫，咁即係表示咧你係帶領文化。潮流嘅風騷、即係所以我係跟隨住你嗰套啦。咁另外就係、是、 整個頭先嗰個倭國咁入嚟，即係整兩嚿番薯叫你翻屋企啦， 就冇俾面 嘅。仲話做生意， 即係我哋講開朝貢嘅問題咧，即係其實朝貢呢樣嘢就唔係去到即係漢唐之後先發明，即係朝貢呢樣嘢喺周朝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周朝天子控制世界嗰個秩序啊嘛。咁天子就即係請啲諸侯得閒就嚟。去朝佢，將佢即係朝見佢，然後供上佢嘅方物。咁然後佢即係喺漢朝開始，中國唔可能控制到全個世界，我哋明白嘅。咁但係就可以借呢個咁嘅制度咧，嚟到去控制周邊嗰啲國家。咁係間接地用名義嘅方式咧，嚟到使到好似周邊啲國家咧係成為中國一部分，或者臣服於中國咁樣。咁所以嗱，包含住就係嚟到見啦，派代表嘅。有時可能甚至乎嗰啲國軍會自己去到添， 乾隆嘅時候， 呢啲係大嘢嚟㗎。即係如果有啲咁高級嘅即係統治者可以去到中國去朝貢，咁但係貢咧就係供當地嘅方物啊嘛。供當地嘅方物咧，頭先阿小毛話就係可能即係供啲番薯俾人， 即係方物係好嘅， 即係有聽嗰啲土產長頸鹿啊， 即係嗰啲鄭華西洋嘅古仔，陣間再講多啲。咁但係咧，即係成個制度係點樣咧？就係朝貢咧，就係你將地方裏邊嗰啲。可特別嘅嘢，未必一定好貴重，咁嚟到獻俾中國嘅皇帝，咁啊，但係中國皇帝點樣對你咧？話你咁乖， 正啊！ 我梗係好好賞賜你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得唔同嘅標準嘅，譬如到明代可能即係數人頭嘅，你有幾多個公司嚟到，我就俾幾多隻獎賞你哋。 我就先打斷又講啦，即係譬如我哋講到正話咧，就係中國點樣。即係中國歷史裏面同外族嘅關係啦，即係咁啦。咁我哋話其實唐朝嘅時候咧，我哋睇唐史咧，其實講外族嗰啲就係東南西北大嘅，即係佢個列傳每一嚿就大 嘅、 其實佢相對係淡薄啲嘅。元朝咧寫好少，簡單嚟講咧，一係就打想打，一係就打唔贏，咁樣都冇乜想寫。宋咧寫得好仔細，其實每一個國家列出嚟。另外一個仔細咧就係明朝咧嗰啲嘅每一個國家，其實啲名啊全部列曬喺嗰個列傳裏邊。咁咧每一次一大抵咧，我哋可以用個咁嘅方式啊，雖然唔係好準確，但係感覺到咧，其實每一個朝代咧，其實對於嗰個世界觀念咧係唔同。咁而明朝咧其中一個咧，對個世界觀念係相對幾清晰嘅一個時代。 嗱，明朝官方係好清晰嘅，官方清晰嘅咧原因就係積累咗好多之前嘅經驗啦，即係譬如喺地理上邊。因為元朝嗰、那個即係世界嘅統治同埋擴張啦，即係讓中國對中亞世界一帶咧係了解得好清楚。咁而咧喺明初永樂皇帝叫阿鄭和幾次嘅下西洋咧，係帶嚟咗整個 印度洋啊，同埋南太平洋啊，好多嘅資訊嚇。嗰啲資訊咧就係即係係中國官員實際上喺當地採訪翻嚟，咁所以係非常之可靠嘅一手消息。咁啊，即係以至到咧明朝對於即係基本上當時已知嘅世界咧，嗰個掌握就好穩定， 亦都擴闊咗好多。 係擴闊咗好多。咁啊，即係並且當然邊個臣服啲，邊個乖啲，邊個會同你即係做貿易多啲，咁啊有清清楚楚嘅記錄啦。幾次啊，鄭和西洋有時可能帶埋啲當地啲國家嘅統治者嚟到去朝貢見阿永樂皇帝啊。咁啊就即係呢方面咧，即係所以點解明代嗰、那個即係對外國嗰個瞭解咧係比較清楚啲。咁但係明朝有一樣嘢好得意啊！除了官方的記錄之外咧，仲有好多民間嗰啲記錄。譬如我哋睇而家嗰啲日用百科全書，即係通勝嗰啲前身啊。咁喺嗰啲日用百科全書裏面咧，好多時候佢哋會提供一啲外國傳啊，或者朱彝門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彝笛咧，佢究竟點樣？咁咧，咁為咗吸引讀者咧，呢啲咁嘅日用百科全書往往會將明代官方已有嗰啲資料啦，再加上咧好多幻想嘅，譬如《山海經》嗰啲元素咧。 寫得怪怪蛋， 好似有女兒國，但係隔離真係有個埃及嘅，係即係將佢哋拼埋一齊，有埋圖嘅，嚇、好有趣嘅嚇。咁即係凡此種種就係可以反映到咧，即係當時明朝無論係官方定係民間咧，對外國咧其實嘅資訊嘅掌握咧，都已經幾充實。 係嗱，即係講到鄭和咧，我都真係要再講少少，然後再問嘉齊你啲關於鄭和嗰啲問題。嗱、我哋知道鄭和咧，其實佢係一個今日。即係當時嚟講就係都係色目人啦，即係簡單講佢唔係即係中國人啦。 佢教我啊嘛， 係啦，其實 佢係伊斯蘭教。係 啦，另外咧，其實佢係伊斯蘭教。佢父親其實係去過朝聖嘅，即係所謂嘅朝聖者，即係當時有個稱號嘅，即係其實係個虔誠嘅人。咁嗱，其實佢係伊斯蘭教徒。咁當然即係當時嘅局面咧，其實喺即係話南亞呢個區域咧，喺伊斯蘭教徒咧，其實係吃得開嘅，即係能夠做生意。喂，咁但係都係夷嚟噶嘛。係嘛？就係佢係代表，佢係中華嘅代表，但係佢係外，即係佢好傳奇啦。佢最尾做宦官咁樣，都係中間嗰啲我哋都咁依家時候講唔到。咁但係我想問你嘅就係中間係點樣處理？即係一個好微妙問題，就係佢係夷，然後同啲夷人做生意，係佢代表嘅係中華，同埋佢中間嗰個狀況其實一個點嘅狀況？ 係有趣就係即係你即係唔好話佢自己本身嗰個種族嗰個理解啊！即係而家佢同緊咩人做事啊嘛？咁佢就想中華嘅皇帝嚟去做事，即係其實喺佢之前，喺明朝之前就係元朝啦。元朝其實已經係一個中華嘅皇朝啊，即係喺即係無論元朝幾多自己做元啊，幾多自己做皇帝，採用咗中國嘅制度。咁所以即係喺個一個色目人服侍一個中華嘅皇帝，中華嘅皇朝就即係冇乜身份上面大嘅分別嘅。咁啊，但而我哋亦都要理解啊，明初好多宦官咧。是咩？是朝鮮人啊， 朝鮮人 啊，朝鮮人 或 者越南啊， 黃炎啦， 所以即係習慣上就係呢批咁樣嘅外籍人士嚇，佢已經服務呢個明朝咧，係成為咗一個習慣。即係所以嗰個宦官本身，而同埋皇帝即係佢委派呢一個咁嘅外籍宦官去做呢啲咁嘅特別任務咧，其實就大家已經比較習慣咗啲。咁所以嗰個身份嘅撕裂唔係好嚴重。咁但係阿鄭和去到即係各世界各國啦。包括可能同佢 信仰一樣， 好吃得開啊！即係咁吃得開背後，當然除咗佢文化上邊精通外國語言啊，有伊斯蘭信仰，即係呢個共同點之外，就有龐大嘅軍力啦。啊，去到邊基本上就係嗰啲小國係唔夠佢打嘅。 但 係 好有趣就係啲小國其實好多最後喺明朝嗰個直攻或者朝貢嘅記錄裏邊，淨係去咗嗰次之後就一兩次之後就當我冇。聽過冇聽過呢個名詞？ 咪原因係有免費船搭啊嘛，即係你鄭和佢係帶領啲外國使節翻嚟噶嘛，停咗呢個鄭和船隊，自然嗰啲國家好難自己會嚟。咁但係一點我都大家要好留意嘅，就係呢個成個朝貢貿易最精彩嘅就係中國嘅賞賜又好多，係所以萬方來朝。 所以我哋聽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軍隊又大啦，錢又多啦，人又多啦，賺得又多。咁呢套模式咧喺東亞咧，其實一直咧運行得好好。咁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今日咧又會係點嘅情況咧？我哋下一節翻嚟，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咧講到好多咧，即係所謂朝貢貿易嘅問題啦，亦都講到越漢化。 啊，越能夠做到生意，啊，越能夠賺到更加多嘅錢。咁對好多嘅國家嚟講咧，係何樂而不為嘅一件事啦。羅賢，好似你就仲有一講到，即係去到最後一步，可能可以再即係緊密啲啊。 係啊，你提到話，今天華爾呢個公司可以落去個社會嘅應用，或者可以當代有咩價值之前，我想特別去提華同義喺朝鮮裏邊一個好常討論嘅東西。我自己過去研究一個叫洪大庸嘅一個18世紀嘅一個知識分子，咁佢有一個概念叫華爾一也。咁我讀其中一句好有趣，就係佢提到咩叫華爾一也，佢認為咧華同義咧，其實雖然喺文化上、civilization 上佢哋有分別嘅，但係佢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其實就係是以各親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國、各安其族，華爾一也。其實佢個背後嘅論述就係話，風俗係唔同嘅，生活習慣係唔同嘅，甚至乎文字係唔同嘅，但唔緊要咯。華同義係當你當佢成為兩種嘅唔同嘅文化啫嘛。咁即使我哋係華，或者當時候佢哋認為佢哋係一個朝鮮中華或者小中華嘅意識，但係佢覺得義有佢值得我哋學習嘅價值，我哋唔應該貶視佢或者藐視佢，其實係應該要去包容佢或者擁護佢，或者有啲嘢值得去學習。咁所以令到我去諗起一樣好重要嘅想法，就係其實華同義咧，我哋過去認為咧，其實一種高低文化嘅差異，認為咧我哋一低文化嘅人就一定要學習高嘅文化。咁事實上係咪咧？我又覺得喺現代社會嘅當時候歷史嘅價值裏面咧，有一樣有呢啲嘅環節未必係成立嘅，可能高嘅文化裏面有啲嘅東西喺西，即係喺低文化裏面學習嘅。其中佢舉個例子就係學一啲西洋傳教士嘅一啲科學嘅技術。當時候對佢哋嚟講，呢啲係儀技嚟嘅，學嚟做乜啊？嘥氣啦！但係對於洪大庸認為呢啲嘢係有價值嘅，佢覺得可以幫助到個社會改變，幫助佢哋可能對科技嘅一個進步。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刺激到當時候嘅社會，亦都去希望去嘗試學習佢哋眼中嘅儀，就係清朝嘅一啲嘅種種嘅文化。 嗯，我哋正話咧，即係講咗好多嘅問題，不如容許我問嘅問題問大家同大家傾下。咁但係條問題可能要仔細啲去砌出嚟。第一件事，我哋今日講咗好多即係關於華夷之辯嘅問題，華係什麼，夷係什麼。第二樣我哋都講咗華夷喺實際嘅運用上面咧，慢慢轉化出嚟嘅咧，就係所謂嘅東亞貿易體系裏面所謂朝貢貿易體系。而朝貢貿易咧，其既係一種經濟嘅關係，同埋亦都係一個文化嘅關係。OK， 兩樣嘢係結合嘅，即係話咧，同一時間你可以用今日嘅語言去講咧，就係文化同經濟都係有輸出啊，亦都係越能夠同漢化，越能夠同中國嘅文化接軌咧，你越能夠喺即係朝貢貿易度咧，就得到一啲嘅好處同埋優勢。嗱，咁我哋想今日我哋都知道，即係中國咧係經濟好好啦。咁我哋都要成日都講作為中國文化即係復興嘅問題啊，因為我哋都好嘗試希望中國文化可能走出去啊，或者中國文化同世界去接軌，而面對嗰樣嘢就係今日我哋好似所謂嗰個即係世界認受中國文化，可能同以前嘅睇法比，好似有一個大嘅落差。即係可能中國文化今日睇，可能同以前有啲唔同。即係話以前嘅所謂嘅漢化，對其他國家嚟講，可能同以前同而家有一個大嘅差別。我想問，即係其實係啲咩原因有啲咁嘅狀況，或者大家其實對呢件事喺度點樣睇，或者中國文化所謂復興？是怎樣運作的？ 我諗頭先你講到孔子學院去不同的地方開學校，其實是一個叫做主動的一種輸出。咁呢個同我哋頭先去理解過去個華夷嘅秩序係有啲唔同嘅，而係夷人認為呢一樣嘢有佢嘅價值，有佢能夠 recognize 佢哋國家或者佢哋強化佢哋國家嘅成個文化，或者佢哋喺成個世界嘅秩序嘅排序。頭先我哋都講過朝鮮人點樣理解呢樣嘢。所以佢哋要去揾人去走入長安，走入去北京去學漢文或者去做朝貢。 遣唐使。 係啦，遣唐使或者當時候叫做即係各種各樣嘅人走到去個文化嘅中心，因為佢覺得我通過接近文化中心可以改善佢哋嘅社會，甚至乎令到嗰個秩序嘅排名去提高。咁但係今天調翻轉頭，你是自己嘅一種文化向外輸出咧，就會變成咗一種問題，就係人哋有冇覺得係一個必要咧？又或者人哋有冇覺得佢哋係一定要去強行嘅選擇咧？就會造成咗一個好多嘅問題，就係呢一樣嘢唔係自愿，而係有一種好似叫做逼落去，或者有一種叫做扼殺落去。其實孔子學院好多新聞裏面有好多顯現，其實就係、是、漢語版有好多東西，即係佢有少少嘅，其實加強咗自己一啲嘅個人嘅意志落去，令到當地嘅啲大學好唔願意。其實呢樣嘢我唔係評論當下嘅一個事情，但我想睇到嘅一個觀察就係、是、似乎有啲嘢唔係逼出嚟嘅，即係要有佢哋真係覺得有願意值有價值嘅時候，佢哋先會去做。 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近代中國歷史啦，其實即係你我哋話到懷疑嘅觀念啦、漢化嘅問題啦，咁我哋其實幾樣嘢可以諗。咁首先咧，到清朝嘅時候，其實講懷疑嘅觀念好尷尬，係因為滿洲統治者就好介意人哋講疑啊、講敵啊呢啲咁嘅字。 你話我啊？ 唔係，佢哋咁多文字獄嗰啲清算咯， 出女流娘就俾人。 咁但係你到鴉片戰爭之後，即係前後啦，咁啊，甚至乎你可能對外場場戰爭都輸嘅。咁嗰班對外嘅人，開頭你話佢哋係義，咁後屘咧，人哋唔俾你叫佢哋做義。 叫西 係咪？因為係寫明啊啲條約裏面，咁你變到你懷疑呢個咁嘅觀念，你諗都唔諗到啊！或者你喺你朝廷裏面嘅話語裏面都唔可以繼續去提出嚟，即係前期就唔俾人講，後期就人哋唔俾你講，即係你去用一個即係佢我哋講懷疑有好強烈嘅，即係一個歧視嘅成分，即係話人哋係異人嘅話，就話人哋文化低落啊、經濟落後等等，而實際上。中國喺即係鴉片戰爭以後見到嗰個世界，特別係西方世界換然一新嘅，即係原來唔係我哋以前咁樣睇嗰個世界秩序。好啦，咁所以即係嗰個懷疑嘅觀念咧，到即係中國喺明明知道自己文化上邊、經濟上邊同外國係有所不及嘅時候，咁就即係呢樣嘢基本上已經即係係令世人覺醒啦，咁或者係破產嘅一個觀念。咁咧，但係漢化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要再問自己一句，即係而家我哋嘅中國文化 是不是 或者傳統嘅，第一係咪漢文化？第二係咪人哋會有學習嘅價值先？頭先樂言提到，即係可能我哋要去主動輸出中國嘅文化、中國嘅語言，可能人哋唔受落嘅，可能唔係淨係唔受落你呢一套啊，即係人哋覺得呢套學咗唔係好重要。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所以即係我哋諗下，我哋去到上世紀五四運動嘅時候，我哋差唔多要徹底否全盤 否認西化， 係啊，中國即係你全盤西化，即係全盤否認中國文化啦、啊，中文化一文不值，即係我哋自己長期都係咁諗， 甚至有考慮用語言去改變啦。 唔係你諗下用拼音文字嘅咁、文化大革命係要將所有嘅即係破四舊啊，將所有嘢抌曬嘅咁，但係突然之間我哋翻返轉頭，哇啊，原來中國傳統文化都有啲好嘢。喂，你咁樣講，人哋外國喺即係全世界睇在眼裏，可能就覺得唔係咁兒戲啊！你自己都掉走嘅舊嘢，你叫我哋學，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有啲懷疑。即係如果我哋要再度去輸出中國嘅文化，咁尤其是喺中國大陸嘅立場，要輸出中國嘅文化，因為譬如香港、台灣，我哋都仍然緊守住嗰啲文化價值，我哋冇否定過啊，或者冇公開地否定過啦。咁啊！但係即係，所以個身份情況好尷尬。 小木， 我或者講當代少少，即係大家都講咗唔同嘅時代，我哋講近啲。譬如我哋今日，我哋今晚都講咗好多關於華同義嘅相處。而個相處嘅秩序入面其實應該有個空間。即係可能而家我哋今日講，即係我哋講得好 hit 啦，我哋講一帶一路啦，咁樣。一帶一路者，如果外熟讀中史嘅，一睇佢嗰啲地圖出。就係呢一個現代版嘅一個張軒通西域加一個鄭和下西洋，基本上就一模一樣。咁我又記得可能鄧小平時代都講中國唔要做第三世界嘅頭，即係我哋要一個比較韜光養晦嘅時代，即係去重新發展嗰個國力。但係而家可能都唔到我哋唔發展啦，唔對外擴張啦，係咪啊？咁早幾年我哋都見到咩？譬如話亞丁灣嗰啲海盜，我哋中國都會有解放軍出去。維穩啦， 跟住咧喺嗰啲巴基斯坦嗰度會有啲屬於佢哋嘅經濟特區。 係啦，冇錯，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沿岸嘅建立情況，就好似我哋當年鄭和喺呢一個馬六甲插呢個插旗，扶植呢一個馬六甲王國，我哋牽制其他嘅大國，建立一個即係我哋中國嘅一個商業嘅據點。但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就係、是、我諗。我哋去睇件事就係，首先我哋有個空間嘅，即係有個空間存在，仍然存在，有個土地唔會變噶嘛。但係個歷史好似重演緊一件事，就係中國重新崛起啦。即係我哋要有一個強大嘅中國先啦。嗱，今日中國嘅強大咧，即係在我自己嘅意嚟睇咧，係錢多咯，一個錢多嘅國家啦。咁我外國嚟同我哋做生意，迫於無奈，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外國人會學普通話，但係佢學緊普通話嘅原因係為咗同我哋接近做生意，即使我哋重溫我哋朝貢嘅歷史，或者華夷秩序圈建立嘅歷史，你發現其實呢一種文化上嘅緊扣，或者文化上嘅一種向往，係建基於某程度上嘅一啲現實嘅考慮，或者實際上嘅利益嘅追求，仍然有啲古仔係令人哋好難去 去理解嘅。譬如我記得我哋讀呢一個華爾秩序形成嘅時候，明代有一個故仔，我諗阿家晴嘅靈智有一個撥泥嘅國王，撥泥即係今日播呢樣，即係呢個婆羅洲叫麻拿耶加拿奶，佢帶埋啲屋企人啊、陪臣啊喺永樂帝嘅時候嚟中國朝貢。好不幸喺南京病咗，跟住明成祖揾御醫睇佢幾日，唔得死咗。臨死之前，佢同阿成祖皇帝講話，希望體魄托付中華。即其實一個藩邦君主，其實佢嚟朝元宮，但佢向往中華文化，向往到一個地步係，我死咗之後，我希望可以歸化咗喺呢一度。佢嘅墓到今日仲喺南京城外。即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哋嘗試去諗下六百年前嘅中國有乜嘢可以令到一個外國嘅領袖，佢死咗之後要葬喺我哋呢度，即唔翻去。即其實係乜嘢令到佢咁向往我哋呢？再諗下點解韓國人、日本人咁向往我哋嘅中國文化？我哋中國文化可以帶到俾哋乜嘢嘅進化呢？今日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外國人嚟學普通話，但係佢哋背後嘅動機可能只不過為咗我哋嘅人仔。 唔係啦，唔係淨係純粹你之所趨啊嘛。朝貢其中一個重要之處就係大家好仰慕你嘅文化。咁但係我哋即係今時今日，我相信我哋嘅中華文化、中國嘅社會處境唔足以令周圍嘅國家好仰慕我哋。即係我反而係相信我哋中國嘅領導人，佢哋寧願死咗嘅時候葬喺加拿大、葬喺澳洲。好多個加拿大嘅領袖會撞喺中國咯， 都應該冇乜呢個可能性。 咁我哋主席都係美國人嘅父親嚟嘅。 即係凡此種種，我可以睇到點解唔係中國吸引人走過去，而係其他外國即係會吸引我哋中國嘅領導人，即係會向慕佢哋。所以點解要講嗰啲攞官啊嗰啲問題啦？咁頭先你提到洪大庸咧嗰首詩咧，其實我有另一層嘅解讀。咁即係其實裏邊講到咧。華夷嘅問題，華夷嘅分野咧，其實唔係即係淨係種族啊嗰啲問題，而係只需要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唔同風俗嘅人嘅人民，佢哋能夠係即係好好守住個國家嘅秩序，令到社會和諧快樂。咁其實咧，華夷都係一樣。 係啊，所以我哋話咧，即係文化建立咧係好漫長，破壞咧可以一直間嘅事，係嘛？所以如果要即係文化復興，就係一個漫長嘅道路。好，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歷史係咁話，再見。